你是画画的，我不是画画的。那你是写字的，我也不是写字的。那你是什么呢？鄙人是个哲学家，大相士，看过几部书，什么《马一相》啊，《灯侠术》啊，《万象全篇》呢，我都看过。所以说得好，看过《马一相》一定把人亮，看过《水晶集》两眼似玻璃。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，我是见其外知其内，见其面知其心，如见其肺肝然。您看我刚一说相面，那位先生就要走，你不要走，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。其实不是，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，然后就往下该说了，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。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，我看事由不少，其中有三位，老的工作不想干了，打算找新工作，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。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，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医治就好。这位家里犯哭声，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。哦，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，红鸾星照命，这个月小登科。老弟，我要喝你一杯喜酒。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，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。这几位怎么回事呢？这几位是这个买卖。那人说了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王八呀。这也不赖他，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。那位先生可就说了，那么谁是这个呢？俗语说得好，人有脸树有皮，当面不修君子。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，他一不认账，我们俩就得打起来。不过您放心，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，少时之间他就要走。等他走了，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。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？谁走谁叫热闹了。那位刚要走，那位给拦住，二哥别走，一走你是热闹了。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 那也保险，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。 妈妈，他拿裤子。 我爬上去 啊，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。 经典名段，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王一。单口大王刘宝瑞擅长描绘社会环境、时代背景，以此呢来烘托人物事件，精细准确幽默地描摹旧时代的社会众生相。他改编表演的许多名段已经成为曲艺界的经典之作，流传至今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欣赏的是刘宝瑞的代表作品之一《珍珠翡翠白玉汤》。据徒弟们说呀，师傅刘宝瑞从气质上就和当时的普通相声艺人不一样。后来呢，他们得知感情师傅祖上还真阔了，他父亲是汉军八旗后门桥轿子铺的大老板，可后来改成了民国，没人坐轿子了，这满人的地位也一落千丈，汉八旗就更显得有点里外不是人的意思。虽然到了刘宝瑞这一代家境早已不如从前，但小时候在私塾打下的底子和敏而好学的习性却让他受用终身。当其他相声艺人都忙着以臭活招来顾客时，刘宝瑞却抱着旧经札记、明史、清史甚至外国名著跑一边苦读去。要是没有这般深厚的积淀，恐怕我们今天也享受不到像《珍珠翡翠白玉汤》这样的名段了。 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，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。多真的事情呢，反正那个离现在也不算远，才600多年。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，有个朱元璋，后来做了皇上了，就是朱洪武。朱元璋聚兵起义， 打算推翻元朝，带领着常遇春、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，寡不敌众，败出北京，弟兄失散。现在呢，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，跑了有二三百里地，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，实在支持不住了，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，哎，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。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，自己都不知道了。过了很长的时间呢，来了俩要饭的，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，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，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。到这庙门口一瞧，哟，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？一看这人这模样，长脑袋，大长下巴颏，怎么长得跟驴似的？过来一摸，身上有热气儿，啊，救人要紧，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。到了庙里头呢，找了点树枝子、烂柴火点着了，暖一暖屋子，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，让他缓过这口气来。过了很长的时间，朱元璋缓醒过来了，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。他还以为啊，跟这个常遇春、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，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遇春，哎，常贤弟，这一叫常贤弟呀，俩要饭的一听一愣，这要饭的说，哟，哎，奇怪呀，我不认识他，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贤弟呀？朱元璋那儿又叫，来，那要饭的也纳闷了，哟，他也认识我姓来，您瞧这巧劲儿的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饿了。哦，这人没病，心说这饿呀，这滋味不大好受，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打交道，这没别的，得了，咱们救人要紧，干脆他饿了，咱把这锅剩菜汤的给他喝了得了，那也得热热呀。对，找了三块小砖头，砂锅一只，柴火点着了。这说，哎，你管给他菜汤子喝，他也不饱啊。啊，不要紧，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？哎，对，搁到砂锅里了。哎，这说好啊，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。哎，也搁锅里了，还有点白菜帮子，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。还两颗烂菠菜得了，一块得了。一会儿功夫热了，把砂锅端过去了。朱元璋呢，又冷又渴又饿，虽然馊豆腐有味儿，也闻不出来。咕咚咕咚，摆着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。嘿，该着的事情。他这一路啊，疲劳过度，已经中了感冒了，可是他自己不知道。现在呢，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，出了身汗，他这感冒好了，有精神了，就问这俩人，哎呀，你们二位贵姓啊？这要饭一听，怎么意思啊？开玩笑啊，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，你不是叫我了吗？姓常叫常先帝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朱元璋的含糊答应。那个什么，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，这叫什么名字呢？俩要饭的这个气呀，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？这个说，哎，不，他要问呢，咱们就给起个名，起名叫什么呀？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。别瞎扯了，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？哎。当然有啊，有珍珠呢啊，珍珠啊，咱那个糊饭嘎这碎米粒儿，那不就珍珠吗？那么这个翡翠呢？翡翠啊，白菜帮子、菠菜叶儿，那不翡翠吗？白玉汤那玉呢？啊，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的那个。哦，对对，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，好，名字还挺好。好，谢谢你们二位。我还要打仗去呢，咱们是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说完这话出了庙门，上马走了。 过了几年的功夫啊，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，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，就是朱洪武。他做了皇上怎么样？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了，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娶的是三宫六院，真是天子一意孤行，臣子百顺百从，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，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，谁都不敢说是黑的，说黑的抗旨不遵杀，这就完了。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，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，哪怕皇上赐个大臣一张草纸，大臣都得拿黄绫子裱起来供到祖先堂，当作增光越祖显越门厅御赐的擦屁股纸。就这么厉害。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，吃喝玩乐老是这套，他烦了。忽然间呐，有这么几天，哎呀，身上不好过，那个懒洋洋的，浑身酸懒，怎么这么个滋味啊？一琢磨，哎，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带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，就那么难过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，喝完了我就精神了，身上就舒服就好了。现在我又难过了，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。对，哎呀不行，没人会做呀。哎，找这两个人，一个叫常先帝，我记着呢，刷了一道旨意，州城府县贴黄榜，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，一个叫常贤帝，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简短截说，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。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？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，贴在这影壁墙上。这黄榜一贴上，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，围过来就看。正看着呢，嘿嘿，不巧不成书，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，俩要饭一看这儿围着一圈子人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过来了一扒拉这位，哎，老人家，您看什么呢？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，啊，走啊，打听什么呀？打听心里是病，问这有什么用啊？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，一个叫常贤帝，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你们俩人问什么呀？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？俩要饭的一听啊，这说，哎，大哥好，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。这说是他吗？当然是他呀。哟，他做了皇上了，那咱们得搂搂去啊。对，走，咱搂了他去。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，撕皇榜，咔一下把皇榜给撕了。两个看榜的呢，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。俩公差这么一瞧，怎么着？要饭的撕皇榜，呵，胆子太大了，一抖锁链子，哗啦，这就要锁。刚一抖锁链子，俩要饭的一瞪眼，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？俩公差一听，哟，哎呦，闹了半天，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？谁姓汤啊？胡说八道！我们做汤，哦，二位做汤的老爷，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，让他班房里头。赶紧回禀这个县官，知县一听怎么着，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，呵，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。好，吩咐一声，即刻出营，赶紧换上新官衣，降阶相迎。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，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，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？ 一脸的油泥，一身的破烂，光着两只脚丫子站在那儿倒背着手，瞧县官一下台阶，冲县官这么一点头，笑嘻嘻的。县官这个气呀，就你们俩人还面圣呢，我这还两碗圣面，我这真乃大胆。来呀，拿锁链子锁上，押解进京，押进南京城。朱洪武一听怎么样，他高兴了，有人四皇榜坐汤的人找着了，呵，太好了，即刻召见。这县官呢，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。七品知县呢，在明清两代都是这个制度，没有见皇上的资格，非得有的特别的召见，他还先得到礼部里头严礼，三跪九叩，怎么磕头，怎么说话，这才行呢。这县官呢，全不懂，也没到礼部严礼就来了，到金銮宝殿往这一跪呀、啊，净剩了害怕了，没别的，哆了哆嗦，战战兢兢，净剩哆嗦了。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，一瞧这俩要饭的，这县官纳闷了，俩要饭的怎么意思啊？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，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。县官一瞧啊，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，嘿嘿，这皇上还不恼，皇上没恼，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，高兴了，高兴可高兴，一看这穿着打扮，心里头暗含着埋怨这县官，嗨，心说这县官怎么这么废物啊？你怎么不给他们俩人换两件好衣服来见我呀？你这破衣啰嗦的，让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一看，皇上认识要饭的，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？赶紧的拿话就找辙，站起来了，皇上多次见人站起来，这回站起来了。两位爱卿，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？你为什么装的这样啊？俩要饭的他不懂啊。啊不，我们我们老这样。皇上一听，行，我这句话白说了，合着他老这样。现在你们混整了，您看见没有，多混上一挂铁链子，这锁着呢。皇上借题发挥，喝骂县官，糊涂的东西，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，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？岂有此理！来呀、啊，推出去把他杀了，这就完了。这县官跪在那儿，好家伙，磕头犹如鸡奔碎米，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，哆了哆嗦。俩要饭的这么一瞧，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，俩要饭一瞧。哎，这有意思啊，这个。哎，这别杀呀，这是个玩意儿啊，这个。万岁，看着我们两个面子，饶他一死吧，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，人不够用的，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。皇上一听啊，那好，起来买佐料去。这县官当了小伙计了，合着库里头多银300两，另设御膳房，限3天限，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。干嘛做那么多呀？皇上啊，要大宴群臣，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，大伙儿全得尝尝。 这就是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片段《珍珠翡翠白玉汤》。这段相声当中，一言九鼎的朱元璋，唯唯诺诺的臣子，欺软怕硬的县官，穷困潦倒的乞丐，刘宝瑞一个人将这几类人各具特色的言行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。 1995年

点名段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百年笑声，我是主持人王一。之前的节目中，我们欣赏了刘宝瑞经典作品《珍珠翡翠白玉汤》的上半部分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来把这段相声听完整。话说朱元璋起兵反元，兵败流落到一个小破庙里，被两个要饭的用一锅烂菜汤救醒。朱元璋问起这汤叫什么名字，两个要饭的随便起了个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名字。等到朱元璋当了皇帝，吃腻了山珍海味，突然就想起当年吃过的那锅美味的珍珠翡翠白玉汤，哎呀馋呐，就发了皇榜，要寻找当年给自己做汤的这两个人。这两个要饭的知道后，就接了皇榜进宫来为皇帝做汤。朱元璋还挺逗，让县官做小伙计拨银300两，另设了一个御膳房，专门让这两位乞丐3天就一定要做出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啊。这一锅烂菜汤引发的闹剧马上就要上演了，我们赶紧请刘宝瑞先生把这段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吧。 仨人到了御膳房，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，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。不甭谢了，让你买东西会吗？是，两位老太爷吩咐吧。你买啊，买这个100斤薄菜啊，200斤白菜，明白吗？300块豆腐，400斤糙米，2桶杂货菜，4条刷家伙水，去吧。县官一听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啊？两位老爷，怎么买这个？甭废话，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，少了一样做得了汤，不对皇上口味，拿你试问。是，买去。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。两位老爷，东西都买来了，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，没有，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，就得用膳房的。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，大师傅说了，一天呢就下来1桶杂货菜，2桶没有。俩要饭的一听，那哪行啊，1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，那个你再问问去。甭问了，是没有。没有吗？不是，膳房大师傅倒说了，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，因为那不是当天的，头几天的，那不能用。俩要饭的一听，头几天的，哎，那才好呢，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，那个，我就要那个呀，2桶都要头几天的，哎，人不够用的。又借了两个御膳房的厨师傅，杂货菜也弄来了，仨人在这儿一站，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，我们都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你呀，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，你先去焖饭啊！哎呀，回来，焖饭啊，会吗？让您说的，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？废话。会焖，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？那不会。还是的，不会听着。告诉你，做汤的这种饭，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，不准淘，别洗，倒到锅里就焖，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，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。去， 是， 这个走了。两位老铁，我干什么呀？你呀，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。是，这县官绷不住了。两位老铁，我干什么呀？ 嗨，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，你干什么呀？把那豆腐弄碎喽。 豆腐是切丁啊，还是切片啊？